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的节目，这里呢又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时间了，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方明。 今天是周六，又到了我们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单身的朋友们啊牵线搭桥。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二期征婚交友板块，也不知道上周征婚的这周都成没成，不会这么快吧。 第二期哈，还强调一下第二期。 二，不，这个换一个角度就是夜，或者是胜利的意思。 V 是吧？ 对， 好吧。那么收音机前的其他各位听众，如果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来征婚交友的话，那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以下的关于征婚的温馨提示。另外呢，也提示新进加入我们这个团体的朋友们，就如果您呢今天发的征婚信息啊，不会今天播出， 对的， 会到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播出。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很快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找到男朋友了，或者找到女朋友了，说你能不能把我上次播的那个登的那个给撤下来啊？很遗憾的通知您啊。 对，微信的这个机制啊，一条是整体的，没法说我把中间这一段删了，这一股劲儿掐了别播，我再把它给贴回去，要删就都删了。您是幸福着呢，还有那没幸福的，您惦记点别人啊。 对，所以说刊登在定位号当中的信息呢是没有办法撤掉的。 对，您还是跟新谈成的这个伴侣啊解释一下，这段时间我异性电话比较多，是因为那个号呢还在那儿挂着呢，但是呢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任有多少人给我打，在我眼前都是浮云。 好吧，相信对方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注今天的第一组征婚信息了。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 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再一次提示大家呢，您要编辑征婚信息的话呢，请一定按照我们刚才的温馨提示的要求来编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信息。 还是让女士开场吧。这是家长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91年生人，身高1.6米左右，体重49公斤，肤色白，北京户口，本科毕业，在一家私企工作，要求男孩呢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在1.72米以上，年龄大个5-6岁也可以，在北京要有房，工作稳定，户籍可以不限，希望男方呢没有不良嗜好，踏实稳重，有责任心。有意者呢先和母亲电话联系13436870945，13436870945。 嗯，这北京的姑娘或者是北京的小伙找对象，说户籍不限的，目前来讲比例还不是算占多数哈。 对，还愿意就是从小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生长环境的居多哈。 嗯，但是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太在意啊，这可能也是跟生长的环境啊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感受有关系， 四海为家这种习惯的是吧。 嗯， 但其实还是有时候有这种共同语言啊还是挺重要的，这尤其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城市都不够，最好是这个一 个 区域一个片儿的，对，打小一聊起来，哎你也在那玩过，哎我也在那玩过，那感觉不一样， 多了一些谈资啊。 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92年出生的，北京朝阳区人，身高是1.68米，体重57公斤，学历大专，性格开朗，长相清秀，在医院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呢，首先是未婚，北京城六区人，要求性格要好，诚实，并且有上进心。年龄段呢，在26到31岁之间，身高在1.76米以上，要求有2居室的独立住房。还得是朝九晚六的工作， 嗯 啊，这个要求写得非常具体啊，一居室人都不干， 朝九晚五都不行，必须得晚六。 三居室您没意见吧？好吧，对于符合要求的啊，请再跟他们联系，电话是13522300791，13522300791。其实我估计这个可能想得比较远， 对， 因为将来如果是要小孩的话啊，家里再有老人帮着照顾，我说一居室还真是塞不下， 对， 省得那会儿再麻烦再折腾，不如现在一下一步到位啊。 对，嗯，啊，大家的这个择偶要求里面啊，有时候也会提上这要求未婚，这个我们也解释一下啊，这个未婚我们指的呢其实是没有婚史， 对，没有领过证的、啊 哎、对对对，肯定来这儿咱们都得是未婚，都得是单身状态才行、嗯、但有的可能是离异啊、但是呢人家一旦要有这种特殊的要求，您注意一下啊，那可能就不考虑了。再来看下面这位，也是家长给女儿征婚，女儿是1990年生人，身高1.68米，体重50公斤，本科毕业，在网站做策划工作，想找一个北京男士，身高在1.78米以上，有独立住房，本科以上学历，诚实稳重，真心想成家。电话呢是15010763695，15010763695。 下面呢也是北京女孩，88年出生的，家住西城，未婚，身高是1.63米，体重45公斤，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医院是一名财务，是事业单位编制，本人清秀苗条，有车，爱好摄影。另外呢那姑娘说了啊，说这些呢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呢是温顺贤良，有孝心，并且呢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理财意识。 哦， 必须的，人家是干财务的嘛， 对， 没有理财意识那不是是吧，白学了嘛。 嗯， 另外呢是属于那种传统的会过日子的人啊，对于对方的要求，80年到88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7米以上，有独立的住房，有稳定的收入，希望对方成熟，性格好，情商高，有责任感。咱们好像提到情商的人不多啊， 哎，对， 情商要高。条件不符不要打扰，联系方式呢是15510302369，15510302369，后面写了一句啊，经济优先，外地从优。 都从优什么呢？就 就是 哦， 如果 经济优先，外地呢、就是好的里头再挑。 对，如果经济不行，就从外地的 从优挑选。 哈，好吧。 来看几位男士啊，北京本地男孩，未婚，1984年6月生人，大学本科学历，在外企里啊做设计师。哇，这个 设计，这种一般比较有艺术气息的啊。 不知道设计什么哈？ 对对对， 现在什么都需要设计， 平面也要设计， 对啊， 建筑也要设计。 化个妆你还得设计。 哎，没错没错，还真是，服装搭配都有专门的设计师帮你如何穿出品味来，这种哈。 嗯，玩具。 哦，还真是，这还真是 需要设计的。 对，嗯，身高1.75米，有独立住房，有车，身材均匀不胖，长相可以。不抽烟不喝酒，父母健康，家庭条件好，本人脾气温和，有责任心，有孝心，有爱心，有教养，平时呢喜欢看书，听音乐，汽车，摄影。希望女方，北京户籍，30岁以下，未婚，身高1.6米以上，大学毕业，相貌呢同样用的是可以这词儿，就跟他一样啊，可以，差不多就行。身体均匀不胖，健康，父母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脾气温和，有孝心，宽容心就行。联系电话呢，留的是母亲的电话，15210897675，15210897675。 你别说啊，这词儿还挺接地气儿的。 嗯， 哎，你看你这人长怎么样？ 嗯，可以， 长得可以， 相当可以。 好吧，这人脾气怎么样？ 可以。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北京男，未婚，年龄是30岁。身高1.82米，体重148斤，统招大学本科毕业，阳光帅气，不抽烟不喝酒，是国企的管理工作岗位。 哦， 有独立住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北京城8区的女士，独生子女，身高是1.64米以上，净身高啊， 嗯， 就是 拖鞋， 对，不算鞋跟的啊，1.64米以上，年龄在28岁以下，有稳定工作。家长的联系电话是13521080256，13521080256。 下边这位男士呢，是1982年2月生人，未婚，身高1.79米，统招硕士研究生毕业，英语专业8级，现在北京一国企从事英语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本人工作稳定，成熟稳重，有上进心，没有不良嗜好，父母已退休，家庭和睦。要求对方是北京户籍，要求对方啊是北京女孩，83年以后生人，身高1.65米左右，统招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温柔善良，脾气好，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本人及家庭呢身体健康。有意者先和家长联系15601142285，15601142285。 说现在是不是从事跟英语教育有关的工作都还挺火的呀？ 那是啊，这你甭管是这种 孩子的 启蒙的阶段的这个机构，对，成人的，然后突出口语的，突出听力的，反正你这一门好，基本上可选择的方向太多了。 嗯，所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要不然现在这个儿童的英语教育怎么那么哈看得那么蒸蒸日上的感觉哈。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啊，这位男士呢是1990年8月出生的，他是为自己征婚啊，北京人，家在丰台区，上班呢是在西城，是建筑行业一家事业单位，学历本科，身高1.7米，体重75公斤，想找一位年龄是89年到93年之间出生的女孩，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最重要的是能够聊到一起啊，期待有缘人。写的很简单啊，QQ 号码是54353698 9 ，QQ 号54353698 9。 再来看几位女士，北京女孩为自己征婚啊，终于有一个不是家长给联系的了啊，家住在东城，1995年生人，身高 小 啊，真是 1995年是吧？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信息当中 最小的 最小的了， 22岁哈，刚刚 对。 身高1.68米，皮肤白皙漂亮，学历呢是英语大专，海外物流工作，兴趣爱好学英语，跑步，做家务，嘿，太好了。择偶标准，北京户籍，家住在城六区，有独立住房，年龄呢大我6岁之内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466709151，13466709151。 哎，你说这跟刚才那位搞英语教育出版工作的男士能不能凑在一块儿啊？就是年龄上稍微差得多点儿。 对，人家这叫83年以后生人，你这一下子95年一轮出去了，12岁。 其实其他的真的都挺不错的，你看这个头是吧？工作什么的，哎，好吧，就是大了点啊。 就人家大了点哈。下面这位女士呢是92年12月份出生的，就差不多是93的了哈。 对。 未婚，在大院里长大的，目前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本人身高是1米61，体重53公斤。本人形象清秀，性格随和，是本科双学历的学位，目前呢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希望找一位孝顺善解人意的男士，身高在1米5到1米8之间，身材匀称，年龄是85年到90年之间的，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静候佳音。联系方式呢应该也是家长的啊，电话是1880-112-0992，1880-112-0992。 北京姑娘，86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5，家在朝阳区，本科学历，从事银行工作，出生在一个三口之家，现在家里面呢也没有什么负担，性格呀开朗大方，稳重踏实，待人真诚，想找一位学历相当，年龄啊比我大个5-6岁之间，那就是在80年到86年之间出生的啊，都可以，身高呢在1米75以上，人品好，有稳定工作，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孝顺父母，为人坦诚，有责任心，有担当，最好有独立住房的男士，希望交往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电话1820-167-1368 1820-167-1368。 这不打标点符号啊挺害人的， 是 别的都打了，就这5-6之间没打， 哎， 一看大爷56岁。有的时候还是得细致一点哈， 对， 细致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1983年12月出生的，属猪，身高1米73，是本科211的学历啊，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在校的时候是学生会的主席。 哦， 哎呦，这跟我是差不多啊，但是我是副的，啊，我比他弟姐，我是副的啊。在北京东城有稳定的工作，同时在北京东城呢有房。他的籍贯呢是辽宁人，党员，一般学生会主席在学校的时候就入党， 都能入党。 对对对，啊，说人品好，性格也好，能够孝敬父母，平时呢喜欢旅游，做化妆品。糕点头饰，哎，这做糕点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啊。 啊， 做化妆品，做头饰，就说这姑娘肯定是心灵手巧啊，化妆品都自己做。 可以啊，你这得这切点黄瓜什么的，都算做化妆品。 嗨，那你就 out 了。那做化妆品真的是可以自己做的，就买一些原材料之后可以自己做口红。然后做一些什么， 我想还是弄块无纺布，弄点蜂蜜牛奶什么的当面膜，就算到头了呢。 我觉得人家这应该比你说的这要高级啊。 哦， 还喜欢做头饰啊，这听就会过日子呀。而且这个， 啊， 这一项开销 啊，是吗， 能省不少钱呢。 哦，这省钱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耗这些得增加一笔开销呢，因为我净想的是这要会做头饰的话，晚上摆摊可以出去卖，还能挣点回来。 不是，啊，外面卖的那些女性化妆品啊，包括头饰什么的，你就说最普通的，稍微有点品牌，那也得大几百吧。 是是是， 人家自己会做，而且还肯定保证安全啊，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这姑娘呢，来北京工作10年了，也算是新北京人了哈。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来看对于对方的要求：未婚，学历是大专或本科，城市人，啊，就没说是哪个城市的，然后是。城市的就可以，希望在北京呢有稳定的工作，年龄跟自己相当，身高在1米75以上，孝敬父母，性格好，户口不限。电话是1881-003-7695，1881-003-7695。 你当学生会主席是孝的还是系的？ 啊， 是孝学生会主席还是系学生会主席？ 我都当过， 都当过， 我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呢。你看我像吗？ 哎呀，真 特别像啊。 哪学校的？我打听打听。来看看啊，下面这是给儿子征婚的，91年生人，有独立住房，有车，北京人，愿寻觅一位94年以后出生的姑娘，也是北京人，漂亮懂事就可以，希望呢能有稳定工作。联系电话1501-005-0062 1501-005-0062。 下面呢是一位朋友帮战友征婚，战友啊，是一个男士，今年28岁，89年出生的，山东青岛人，是士官，小伙子身高是1米76，帅哥一枚啊，人品不错， 在山东老家呢条件也很不错，父母呢都有社保，他的学历呢是部队通讯大专和自考的高级电工，希望找一位年龄和他相当，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理解军人的，具有北京户口的女士为伴。就这位战友的联系电话啊，13121590618，13121590618。 下边这位男士呢，是1989年生人，身高1米8，体重70公斤，老家是河北沧州的，目前呢在北京的海淀区啊，从事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工作。 他特逗哈。 啊，怎么着？ 他说，已经购买房子购买车的了， 就是还没买， 就是说他目前的这个收入或者说存的钱已经是购买房子购买车的了， 就等着摇号下来。 哎，不是，就等着找着媳妇儿了。人家说了，我打算结婚的时候再买。他一个人单着，他买了这个目前可能是不是觉得没必要，哎，一定要找着媳妇儿之后要结婚了。反正钱我是有嘛，预备出来了，然后我就咔一下一步到位， 想买随时可以买哈。 对，所以特地提到这点了嘛。 自己会做饭，喜欢跑步、打篮球、自驾游， 挺好啊。 希望未来的他呢，最好是北京或者河北的。他是开朗，奔着结婚去的，大我5岁或者小都可以接受。但是呢，希望没有婚史啊，离异就算了。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673889713，673889713。 这是微信号码啊，后面还写了一句话。茫茫人海中，我在等你。后面啊， 点点点点， 买房的钱和车钱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绝不食言啊。 好吧，好，我们再来看几位女士啊。北京女，未婚，今年36岁，属鸡，身高是1米61，从事的是财务的工作，在一家企业当中。为人比较传统，很文静孝顺，也会做家务。业余爱好呢，就是看电影、看书，喜欢旅游。目前啊，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希望找北京城区的男士，传统的三口之家，年龄相当，性格开朗孝顺，正直有责任心，身高在1米72以上，身心健康，身材适中，有正当的职业，要求不抽烟，城区内有独立住房，并且是真心想成家的。他留的是 QQ 的联系方式，号码是3078725096， QQ 号码是3078725096，来电请注明帮帮团。 现在这个 QQ 号都已经10位了哈。这将来这用的人要再多，会不会这也跟手机似的变出11位来，咱们就更不容易分辨了。到时候 自然会有办法。 我这记忆还停留在就我那 QQ 号7位的。你有QQ 号吗？ 我都不玩，有，但是我好像没什么用过。 我也不怎么，但是好像就是它关键是关联其他的一些。我的微信因为开的比较早，好像也还是拿这个 QQ 号登录的呢。 多早啊！ 我也反正就当时别人都使的时候，我先嘲笑了别人一番，后来发现实在用的人太多了，没辙，我也跟着用了。 那也不算早的了， 是吗？ 我比你还晚， 是吧？应该是，咱们身边是有一些人。 不过说到微信啊，我们这里呢还是首推啊，首推通过微信或者是 QQ 来联系。 对， 尤其是对一些单身女士而言，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能够屏蔽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的信息啊。 对，包括咱们刚才开篇的时候，说有朋友说这个，我这已经都成了。能不能把我信息撤下去啊？肯定是因为电话太多。但如果微信的话呢，他得给您发送一个验证请求。 对， 您看到这个呢，如果说 加就可以了。 哎，对对对，或者不加，或者统一做一个这个固定回复，谢谢，也不是特别的麻烦，就比电话的这个影响还是要小很多。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自己来征婚的单身，特别是单身的女士啊，男士们最好呢就是留 QQ 号或者是微信号，这样的话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 对， 那如果是爸妈的话，那老人家他们是喜欢通过电话直接来聊，而且呢他们也有时间嘛。 而且爸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留了这电话吧，多点人打电话呀，对老人来讲退休生活是一个调剂解闷儿。这个有事没事的，反正我跟你先聊两句，高兴高兴。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呢也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第二时段我们继续为您牵线搭桥，一会儿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

研究生学历，目前呢在银行工作，工资过万，那年薪也得十来万是吧？ 嗯， 北京户口，那这个人长得呢比实际年龄啊看起来要年轻个七八岁，那就是原来是82年出生的，今年是 35 36 36了， 对、 这一年轻 就跟27、28似的， 快变26了是吧。气质容貌体型都不错啊，性格开朗而且善良，乐于助人，爱好广泛，平时呢爱好也很多，喜欢弹琴，喜欢游泳，喜欢健身，喜欢旅游，喜欢书法，喜欢厨艺，在城里有房，目前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他的婚姻状况应该是离异啊、有一个男孩子呢是男方来抚养，而且这个抚养费都已经结清了，希望呢对方年龄在42岁以下，人品一定要好，有素质，有事业心，身高在1.72米以上，本科学历，户口不限，身边没有小孩，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呢请跟家长先联系，家长留的也是 QQ 号码啊，QQ 号是29374265325，29374265753，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下边呢，这是家长啊给侄女征婚，侄女呢是1983年1月生人，北京人，未婚，身高1.67米，体重是50公斤，学历是专科生的本科，目前呢在外企工作，月薪1万元，有房有车，侄女儿相貌清秀，时尚孝顺，希望对方啊也是北京人，年龄呢在35岁到42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孝顺父母，有责任心，真正想成家的，未婚或者是离婚但没有小孩的北京男士。联系电话呢是13520129592，1352012959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啊，这位姑娘呢84年出生，是家中的独生女，身高1.62米，目前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学历大本，是一个传统女孩，平时呢喜欢读书，喜欢学习，爱好音乐，孝顺，诚实，朴素，纯洁，不爱慕虚荣，不喜欢化妆，在北京买的房子，现在呢跟爸妈一起定居在北京，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都有退休金，父亲呢以前是一名工程师，母亲呢虽然退休了，但是现在还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也算书香门第了。 对， 希望找一个有北京户口，身体健康，人品好，年龄相当，有稳定工作，有担当，有责任心，孝顺，没有不良嗜好，身高在1.7米以上的单身男士为伴，那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也是可以考虑的，其他一切呢就随缘了。电话是15010197439，15010197439。我发现现在写征婚启事的朋友越来越多的爱用这么一句话，一切随缘， 一切随缘， 都快成这个口头禅了是吧？ 我估计可能也有参考咱们之前其他朋友所发的这个信息的因素在，所以有时候可能会雷同啊。咱们在遵循基本格式的前提下，尽量的还是每个人呢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这样更打眼啊。 因为结婚找对象这事儿还真的是得因人而异，虽然我们嘴上说啊，说这个不介意那个不介意，咱们随缘吧，但是真要是碰到您其实挺介意的事儿，您不事先说清楚了， 对， 到时候对方会比较尴尬的哈。 没错。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个女孩啊。 这个女孩呢， 甘肃的哈， 对，给自己征婚，85年生人，属牛的，今年32岁了，户籍是甘肃兰州，父母都是国企的退休职工，本科学历，身高1.77米，哇，这可是个大高个啊，都能当模特了啊。外貌好，气质佳，乐观豁达，阳光睿智，性格温柔，善良，有孝心，爱干净，喜欢旅游，现在呢在保险公司工作，希望男方啊年龄在35岁到42岁之间，北京户口，身高呢在1.8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和孝心，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的善良的男孩子。如果有缘的话呢，可以先加个微信15910692981，15910692981。 这姑娘身高那么高，又在保险公司工作，不知道她是在公司做的哪一行哈？ 外勤内勤是吧？ 也没准是前台的工作人员 哦，对对对， 没准是推销的。但是你说，如果说她是做推销的话，这大高个往那一站，气质又好、哦，是不是看上去特别有那个安全感？ 吓得也得让你买。 那倒不是、啊，有安全感，保险嘛，就是让人觉得有安全感，靠谱才行，是不是？ 对。 说到甘肃啊，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兰州拉面，我去甘肃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那个当地的正宗的兰州拉面。虽然我本人不是很爱吃面啊， 嗯， 但是我就想 PK 一下，看看它跟北京的那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你别说 啊， 一吃完之后还真的是不一样。 是好吃是不好吃？ 当然好吃了，那个一方水土养一方面嘛， 这加草木灰加的。 哦， 烧纸那草木灰那东西，咱们一般掌握不好那个量，人家就要那个味儿。 啊，另外甘肃什么还给我印象特别深呢？就是鲜的百合， 啊， 还有就是他们那儿有一种好吃的叫什么，你知道吗？就小吃叫灰豆子。 啊，你除了吃没关注别的是吗？ 他们那个叫灰豆子，这姑娘不知道在不在听啊？在听的话，我这发音准不准啊？甘肃姑娘啊，应该都是非常实在的那种啊， 嗯， 当地人都是这样的。好，说完了甘肃姑娘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咱们北京的姑娘啊。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8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58，体重50公斤，学历是硕士，是北京人，有房，目前在外企工作，月收入差不多是2万，希望找一位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的男士，条件相当，有稳定的工作，人品好，身心健康，有责任心，有孝心。微信号码是13761038113767041381。 下边再来看一位给自己征婚的女士。这位女士呢是河北三河人，1993年出生，未婚，目前呢在通州工作，大专学历，正在续读本科。对另一半的要求最好是北京户籍，在北京或周边有独立住房。因为这个女孩呢是家里的独生女，所以啊不想找太远的，希望你能够理解。希望这个男孩呢能够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有爱心，有耐心。如果你要是觉得符合这些标准的话，那就拿起手机联系吧。他的微信号呢是8384881000 8384881000。 这姑娘写的其实挺有画面感的， 是吧？ 对， 她说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就是你，那你就拿起手机联系我吧。 哎，拿起手机，喂，110吗？ 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拿起手机在联系你呢？祝你幸福啊，祝你幸运。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后面这一连串啊， 嗯， 1、2、3、4、5、5个， 6个 ， 为儿子征婚，男，未婚，1980年生人。北京人，身高1米74，体重65公斤，不胖不瘦，学历呢是专科续的本科，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内外兼修，为人诚实稳重，有责任心，有孝心，没有不良嗜好，父母健在但都已退休，家庭和睦，有独立住房，有车，没有经济负担。想寻觅一位同样是未婚的，80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米56以上，大专或以上学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身材适中，性格随和，没有不良嗜好，有爱心，有孝心，以结婚为目的，真心想成家的女孩为伴，户籍没有限制。联系电话呢是15611414038 15611414038。 下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1991年出生的，今年26岁，是江苏户籍，学历本科，身高1米85，体重150斤左右，现在呢在中关村上班，这也是干 IT 的啊，做的是软件开发的工作，月收入呢在1万左右。他本人呢很喜欢旅游，喜欢运动，也喜欢学习。儿子英俊潇洒，有稳定的工作，目前呢在海淀定居，有房有车，希望找一位北京城六区的姑娘，真心想成家，性格温柔大方，年龄是23到27岁之间，身高在1米68以上，体重在50公斤左右，学历不限。有意者呢，请跟母亲联系，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681205699，13681205699。 下边这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男士，1985年出生，身高1米75，体重140斤，未婚，是河北人，目前啊自己创业。从事的呢是汽车服务行业，在北京啊有车但是没房，不抽烟，身心健康，也没有不良嗜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87年后生人，未婚，也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的呢就随缘了，又是随缘，靠谱征婚，期待缘分啊，这是他的，这算给自己加油的口号吧， 叫征婚的宣言啊， 对， 爱情宣言， 靠谱征婚，期待缘分。好，他留的是微信号25163088025163088。 880。 说到靠谱的事儿吧，咱们帮帮团节目是一特别靠谱的节目啊。 对， 咱们帮帮团的热心帮友们、听众们也都特别靠谱，但是总有不靠谱的人在这捣乱。 是， 其实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反馈啊。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提示某些人不要借助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做一些不靠谱的事儿。 嗯 啊，咱们即便是不合适，也要礼貌道别。 在这儿大家都是本着互帮互助的这种心理，包括我们周六的征婚交友板块也都是有这么一个平台，免费的、公益的，我们真诚的提供给大家。如果因为个别人啊在这里面怀着自己的一些 不良的目的， 对你说来破坏了这个平台、嗯、那真因为你这样的这个行为啊，你自己内心不受谴责吗？难道你不会什么现在网络上那个说法，你这么做心里不会痛吗？ 再说了，征婚交友啊本来就是一件喜庆的事情，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弄得一些不愉快。 对， 叫什么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呢、 哎、 是吧，咱们不合适结为姻缘，至少还可以当做朋友，成不了朋友也没有必要成为仇人、嗯、是吧。 对， 嗯，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礼貌的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交往。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也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4年出生的，是北京东城人，身高1.77米，体重70公斤。哎，你今天怎么不对大家的身高体重做评判了呢？ 这 俗了是吧？ 这都天注定的。 学历是本科，工作稳定，有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目前呢有独立住房。儿子人品好，孝顺父母，有爱心，没有不良嗜好。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是33岁以下，身高在1.6米左右，身材匀称，学历相当，工作稳定。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是可以的。家长的联系方式，微信号码13439331566，13439331566。 刚才有位侄女征婚的哈、 嗯、 下边这是位侄子征婚的，今儿怎么这么多 叔叔或者是婶婶哈， 对，好姑姑或者是好叔叔、 哦、姑姑也可 以，对对对， 姑父也行吧、 啊、对对对，都叫侄子 好吧、 啊、这是个姑姑应该，哦也不一定，姑姑和婶儿，女士啊，为侄子征婚，男，78年生人，北京人，身高1.78米，大学本科学历，家里的独生子，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呢归女方抚养，现在呢女儿和妈妈呢在英国定居，侄子在机场工作做技术支持，三口之家，有独立住房，有车，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侄子呀为人本分，忠厚，人品好，孝敬，是个技术男，稳重，要求女方大学本科学历，年龄呢在7-8年之后出生都可以，别太胖，脾气好，身高在1.62米以上，通情达理，外语好的优先。联系电话呢是63625084，63625084。 嗯，这叫什么？ 嗯， 爸爸不急，姑姑急。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男，北京人，未婚，1978年9月出生的，属马，身高1.65米，体重55公斤，学历是续的本。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做财务方面的工作，业余爱好呢就是看书唱歌。我的性格呢偏内向，有点宅、嗯、家里有独立住房，在和平里一带，父母都是国企的退休职工，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本人呢不是独生子女，上面有一个姐姐，希望对方是未婚的女士，规矩朴实，真心想成家，接受年龄呢是小我8岁以内都可以，对于户籍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说希望对方呢本人跟我联系， 嗯， 就不要家长之间去联系了，因为他是本人来征婚的啊， 好， 最好是一个能够直接对接，电话微信都是一样的号码，13522795906，13522795906。 再来看一位女士，今年41岁，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6米，体重呢是65公斤，有点小胖，自己说有点小胖哈、啊，其实还好了，1.6米，130斤，还行，有稳定工作，性格温柔大方，爱好看书和旅游，喜欢各种美食，希望对方这位男士呢身高在1.7米以上，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年龄在36岁到46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或者离异，不过要是有小孩的话呢，希望孩子呀在7岁以里，这可能是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和孩子一起成长建立感情的这么一个空间哈，性格开朗，不斤斤计较，遇事能积极沟通，能培养共同爱好，可以一起携手啊去天南海北。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202-640-2640 202-640-2640。 640-2640。 男，今年48岁，河北人，身高1米68，体重134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目前呢是自营。自营的意思就是说 个体从业者是吧，应该是、 应该是哈， 有自己的买卖嘛。 嗯，没有其他的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身高在1米6左右，户籍不限，未婚或者是离异，身边没有孩子的，年龄是42岁左右，通情达理，身体健康温和，会持家。微信号码是 LZX773-75088， 这是微信号码啊， LZX773-75088。 下边这位女士今年50岁，是北京户籍，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生育过，性格温柔，品貌端庄，善良，通情达理，会关心体贴他人，有医保劳保，生活没有负担，要求男方北京户籍，年龄不限，有独立住房，稳定收入，性格随和，品行端正，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真心想成家，身边无子女的男士优先考虑，可以电话联系13263273590，13263273590。 下面这位女士呢也是50岁啊，北京人，身高1米65，离异，没有小孩，性格属于内外兼有，为人很随和，平时呢喜欢旅游，喜欢听音乐，还有摄影，希望对方呢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75左右，年龄50到57岁之间，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有担当，最好会开车，电话是15652203565，15652203565。 下边是一位北京男士，今年54岁，婚姻状况呢是丧偶，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米74，体重70公斤，在西城区工作和生活，真诚善良，孝敬父母，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爱好读书、听歌、旅游、羽毛球等等。希望对方这位女士最好也是北京人，外地的呢也可以考虑，年龄在42岁左右，身高1米6左右，心地善良，性情温柔，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有意要孩子的最好。有意者呢可以微信或者电话联系同号18510925399，18510925399。 北京女，今年60岁，研究生学历，离异多年，目前呢独自居住，希望找一位在城区有独立住房，经济条件比较好，没有不良嗜好，温和型的男士，接受年龄呢63到73岁之间，微信号码是13161951608，13161951608。 下面这位女士是北京人，今年65岁，丧偶多年，国企退休，初中文化，身体健康，皮肤白显年轻，性格开朗，爱唱歌，爱干净，有住房，条件好，有一个孩子呢已经结婚另过了，他也有自己的房子，想寻觅一位条件和自己相当，不抽烟，爱干净，心胸宽广，有独立住房的老伴儿啊，共度美好的晚年生活。电话呢是13716347284，13716347284。 最后一位啊，是一位男士，今年66岁，身高1米8，他在外地呢有一套100多平的楼房，不知道这个外地是哪里啊，他是外地管理岗位退休下来的、有医保，有退休金，离异，本人身体健康，不吸烟不喝酒，会中医，会按摩，会唱歌，会弹琴，也喜欢古玩研究收藏，还会厨艺，希望找一位年龄50到65岁之间的女士为伴，要求身高在1米6以上，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医保有退休金，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女士，电话是13621316190，13621316190。 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呢就全部给您推送完了，也祝愿我们的单身朋友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 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在节目之后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帮帮团的微信订阅号，也算是我们节目的精编版吧，如果有些号码没有记住的话呢可以从那上面去搜索啊。 对， 另外今天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送信息的朋友呢，您的征婚信息呢如果符合标准，符合要求，会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为您播出的。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